好，又到星期二的《仙人述二》啊，我是夜奇一， 喂，我是仙人， 系啦，咁啊，都系讲翻嗰几句最沉气噶啦，大家记得要而家即刻马上 share 我哋Facebook 嘅现场直播同埋 YouTube 嘅即时串流直播噶，咁记得啦，要订阅翻我哋巴打台嘅 YouTube 频道啦，因为我哋每次每一个节目完咗之后咧，个重温都会摆翻上去嘅。 冇错。 咁最紧要一样嘢，记得要 like 翻我哋个巴打台嘅 Facebook 专页，因为八月份台庆又就嚟到啦， 系啦， 我哋要冲破一万大关，靠大家啦。 系咁个台庆咧，就我哋暂时未有资料公布。不过咧，希望大家留意，到时要收几多钱喺边度搞未知。不过就会喺八月， 系大概喺八月啦。咁同埋就系大家有啲咩故事啊、经历啊，可以同我哋分享嘅，咁啊打翻个电话啦，81256586，得一条线咋，唔系东华三院嘅99条线啊。 1001条线，系啦。哇喂，仲有两。过呢排成日落雨咧，过多两日就咩咯？ 系啊，呢几日系咁落雨啊！大家记得要带多把遮出街。 啊、过两日就系六一，咩啊？过多几日就系六一八嘅雨灾，死好多人噶啦。系啊，诶、欸，唔系呢个月又系 Beyond 阿家驹死，系六月死嘅。 嗯， 真系六 月。讲真系唔知，唔系好吉利。 系啦、 啊，系嘛？咦，阿 YouTube 咧，有个。观众叫做不一样 YouTuber， 他就问你仙人有没有去间机铺拍嘢？ 冇、啊，你佢有问过我噶，佢有问过我佢话想做咩啊？佢又佢想做 嘉宾， 嘉宾，不过佢又话佢讲嘢又惊唔得咁样。但系去机铺拍嘢咧，你知嗰啲咧吓好多啲英雄人物喺度打紧机，你无端端真系拍俾人话噶， 俾人打噶会唔会？ 咁啊唔惊， 系嘛？好啦，我哋而家同 Facebook 仲有同 YouTube 嘅所有现场直播嘅观众们打个招呼先。 嗯， 好啦，咁啊 Fion， 咦？阿 Fion 都喺度喎 ，Hello。然之后阿波系唔系啊？我哋九点正开始啊嘛。头先我哋提早开始系为咗咩嘅啫？听唔到？ 哦，我知啊，知啊。通常我哋唔会第一次就。咁样嘅 系啦，咁我哋啱啱头先都系啲嘢喺度做紧啲 testing 啊，咁样样，所以就早咗去开嗰、那个、直播嘅频道啫，唔关事嘅。系啦，咁我哋嘅节目都系一如既往，都系九点钟至十点钟嘅。 嗯，好啦，咁我哋正式入正题啦。咁咧又讲翻单先，嗰即系我惊唔记得，有时啲人报咗料俾我听咧，佢话佢嗰次就去大帽山应该是大帽山宵夜食。 是。 啊不是他不是去大帽山宵夜食。他是特登行大帽山然后入去锦田然后出元朗的。即是。 不崎岖。 不崎岖。以前我都喜欢这样行特登练下车嘛行屯门公路门嘛。行行大路行什么 大榄隧道又快得滞他不喜欢。那他是行那里的。咁去到半路呢就有啲急，即係你知佢嗰啲飲入去嗰啲长途跋涉啦，係咪 啊，人有三急。 咁人有三急，咁一路上山，咁去搵厕所嘅。咁去到个艇尾呢，去到个英雄艇好似未到。咁总之佢係见到有一个地方去俾人烧嘢食嘅，大帽山有烧嘢食㗎嘛。咁佢又见到一班人喺度烧嘢食喎，咁佢哋有两个人喺架车度，两个人喺架车度，咁喺度烧嘢食，咁佢觉得奇怪喎，点解班友仔烧嘢食？通常你烧嘢食咪会以前用大光灯啦，即系打气嗰啲咧，咁啊依家唔使啦，用 LED 都得噶嘛，啲 LED 灯好光噶嘛，咁冇理由噶，你烧嘢食唔整下灯，点知熟唔熟啫？ 磨黑 烧 嘢食 系咪先？你唔系就咁烧，大佬拿支电筒咁样。 新挑战嚟嘅 喎。你烧嘢食个位置有火啫。但系你又你冇理由烧咁上下，玩电筒照下熟唔熟噶嘛？ 系啊。 咁你一定有玩嗰啲灯噶嘛？系咪？ 你有少少似萤火灯嗰啲，而家啲萤火灯嗰啲朋友噶嘛？ 系啦、啊，咁你有玩灯先知道熟唔熟噶嘛？唔系你生食咩？ 咁啊，见到诶、哎，有几个女仔，即系佢离远望咧，就有几个女仔，咁喺条路咁望去啦。 嗯， 咁啊落， 嗯， 行紧条路咁啊，诶，又见到未点火喎。咁条友咧就想，即系想识女仔啦， 撩女咯。 即系咪见佢哋喂，自己系咪唔识点火啊？我帮你啦，咁啊， 帮你透露。 咁啊，走埋去觉得，咦，好似唔系好对路啊？点解个路冇摊嘅？即系佢哋系撞，即系个款啊，似一路烧嘢食。 系，嗰啲动作行为似系。 但系个炉冇炭，我点样烧咧？咁佢觉得，如果搞错冇炭，烧咩嘢食啊？跟住觉得唔系好对路。咁啊，嚟佢仲即系仲有十零步到啦，行到埋去噶啦。咁啊，即系醒目啦。喂，啲唔知系咪人嚟喎？大佬夜妈妈先两三点， 大佬 就咁，你好多人系夜妈妈去烧嘢食嘅。以前我哋仲上大帽山打边炉添，我哋嗰阵时唔烧嘢食。 有试过，有试 系咯。 咁啊，凉潭打边 炉。咁啊，见到咦，唔系好对路喎。跟住咧，就再行近啲嗰啲面目咧，嗰啲面口咧有啲模糊嘅。咁佢唉，冇搞啦，走啦。咁啊。咁啊去，咁啊谂住揾厕，佢系揾厕所噶嘛。 嗯。 咁佢见到个厕所喎，见到个厕所啊嘛，谂住行埋去啦，跟住一路行一路行，行紧埋个厕所度嘅。咁啊，咦？呢啲干厕嚟噶喎。 阿 Thomas 话唔少炭烧柴咯， 柴烧唔到嘢食噶。跟住，咦？呢啲会唔会系干厕啊？即系佢见到个厕所咧，就唔而家嗰啲就算系荒郊啲厕所好靓噶嘛，整得，佢唔似系嗰啲。咁啊，仲有行两步啊，到噶啦个厕所，哎，都系唔好啦，上翻车唔去啦。跟住又上翻车，同个朋友咧就落咗去锦田，然后先去到石岗嗰度，石岗嗰头有厕公厕噶嘛，咁啊嗰度去，咁啊。冇嘢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嗰晚就冇乜嘢嘅，跟住去咗元朗食完宵夜咧，咁啊，翻出九龙，咁啊，有一次咧，佢又经翻大帽山，嗰次系日头嘅，唔系夜晚嚟嘅，咁啊，又经翻嗰笪宵夜食嗰笪地方咧，佢又谂翻起呢件事，咁啊，行埋去睇下，究竟个宵夜食嗰笪地方系点嘅咧？咁行到埋去咧。咁佢就醒，佢咪上次咪去见到一个厕所嘅。 系啊， 佢今次见到系咩？根本冇个厕所喺度，唔系啊，根本冇厕所噶。佢如果再行啲啊，下边山崖嚟噶。 哇！ 即系佢 又系鬼咁眼啦。 即系佢已经行到嗰个宵夜食以外嘅范围嗰个边咧。 边皮位 就斜落去咧，就系啲树啊嗰啲落一行多一步碌落去噶啦， 又系啲鬼暗眼事嚟噶。 好彩 厕所何来揾到厕所出嚟啊！真 好彩，佢突然醒起，咦，个厕所好似唔系好对样喎。即系你之前有干厕有湿厕噶嘛？ 嗯， 干厕好似臭噶嘛？ 干厕系踎嗰只嚟噶嘛？ 唔系，干厕系冇水冲嘅。系咪靠人筆嘅？ 啊，系 好死臭噶，啲有啲虫躝出嚟噶，好核突噶嗰啲。 系啦，地方 系啦，佢所以佢就冇入去咯。 哦， 哇吓鬼死个灾！ 好彩噶，真系佢个脑筋急转弯，即系讲唔去咁样，跟住就唔去啦。 唔系佢好彩冇财冇识心起，冲埋去见到谂住帮人哋帮人哋透露，佢见到正常个炉面嗰啲有啲炭喺度噶嘛，你烧嘢食点会冇炭嘅咧？系嘛？咁佢嗰晚即係執身彩嘅，唔係呢坐咗埋去又唔知點搞，真係。 哇，唔係坐埋去唔知點搞啊，係你碌落去都斬搞啦。 邊個啊？ 你唔係話個廁所佢 係啊，佢諗住行啦。 佢行過啲即係走入廁所佢就碌落晒，真係斬搞㗎真係。 佢斬搞命都冇。 唉，樹林啫，應該未必命都冇嘛。 吓、啊、 樹林仔啫，下面最多都 是。咩樹林啊，好鬼斜㗎，大帽山、哦、好即 我去过一次就， 你啲树棘，俾啲树晾住你都冇命啊！系啊，咁佢咁其实呢个人系同一个人讲嘅、嗯，即系佢话佢有，我哋知我依家撞到冇办法做节目，见到个实惠俾啲女人， 系加功课加功课， 呢排冇乜嘉宾，唔该俾啲女人。跟住佢又讲有一次去租屋， 嗯， 去佢諗住租啲，你知佢有車嘛，有車咪諗住租啲村屋。咁啊，咁啊，嗰次佢去邊度租咧？睇下先，佢應該係去林村附近，林村附近即係 鎮住。樹嗰啲。 康乐唔系佢咪近康乐园嗰边，近康乐园嗰边咧就嗰阵时佢租嗰啲屋咧平啲嘅，嗰啲村屋咧，咁你有车位啊嘛，租嗰啲屋。 阿婆补充你啊，佢话老一辈咧嘅干豉系用啲屎虫去食啲屎嘅，所以就系唔使用水。 梗系唔系啦，嗰啲屎系啲屎就呕出嚟嘅，点会食翻啲屎？ 真系明，可唔可以唔好再讨论？系啱啱先食完嘢咋， 咪咯， 好心啊， 咪咯。咁佢去租屋咁啊，入到条村嗰度咧，咁啊，佢嗰阵时就冇揾过地产，谂住悭翻啦。你谂地产要扣你要俾一个月租噶嘛？咁系冇揾嘅。佢又喺佢好似喺大埔嗰度睇到啲帘嗰啲街招咧。 嗯， 即系啲有啲街灯柱咪好兴嘅，有咩村屋？ 跟住下边剪咗一格格咁样， 村屋急租咁样， 掹噶啦嘛， 掹佢咪走去嗰度睇咯。咁啊，佢就入到村，咁啊，慢慢佢都写得几清楚嘅，嗰张纸即系叫你点样揾啊，喺个村口行第几间， 即系有埋个地图俾你屋仔嗰啲嚟。 系啦，咁佢又去到咧就就揾到个地址，咁咧就有个嗰啲阿婆喺度嘅，喺度同佢倾嘅。你系咪租屋啊？嗰啲咧讲嗰啲围头话咧，咁其实佢都唔系好听得明佢讲乜嘅。佢话系啊，我租屋啊，系啊，我呢度租俾人噶，你租 你租几耐啊？ 唔系三层，佢、 哦、 三层都吉嘅。佢问佢中意天棚 定系一层啊？ 系啦，唔系佢哋租边度？中间啊，地下，佢唔会租晒俾你嘅。 哦，系噶。 系啊，我哋冇租交，咪三层咯，冇租收，你分开三层租俾人，呢、這个唔交，第二个交嘛，冇咁蠢嘅，唔会成栋租俾人嘅，系啊。咁佢又问佢哋租楼上楼下，佢话我想租地下，我方便，我中意种嘢咁。我好啦，你租咯，问佢几多钱租，咁佢话佢好平，收佢5000多元啫。 嗱，有警棍啊！ 吓，唔系唔关呢个事嘅。 咁平， 咁佢话5000多元租，咁啊 OK 啦，咁啊，咁点样计啊？你过两日搬过嚟，咁我咪起租咯，我开埋租单啦，咁样即系讲清楚晒噶咯。咁啊就佢揸翻车走啦，咁啊谂住搬埋啲嘢，咁佢谂住初搬就去，就摆定啲嘢入去先。咁个人咧就同佢讲，就过两日好日子喎。佢都几信呢啲嘢噶嘛，咁咧你就拎几件行李摆喺度先，即系拎两个 keep 咁摆低，咪当你入咗去租咗喺嗰度住咯。咁佢又咁啊，拎两个 keep 咁去又去翻嗰度啦。过两日去到嗰度咧，今次系见唔到阿婆。嗰阵时都黄昏嘅，咁佢上次去都系黄昏去睇嘅。咁啊，嗰次咧就去黄昏，其实仲有阳光啊嘛。咁嗰晏昼去咧就。谂住早啲入去啦，摆低啲嘢咁睇下点啦，睇下周围啲环境。其实嗰次佢都唔系睇得好清楚嘅，不过5000多元算啦，咁鬼抵啊嘛。咁啊，有个叔喺度，你哋揾边个？我嚟租屋咯。我上次嚟同嗰阿婆倾好咗噶啦。嗰、那个阿婆话租俾我5500元咁样。咁我阿婆婆喺咩度啊？佢仲讲得出嗰、那个啊，死唔知 叫乜婆咁啊！ 总之系啦，佢叫佢话佢 英姑咁样啦， 系啦，类似嗰啲咩姑咁啦，问佢咁啊，阿姑租俾我嘅，咁点佢喺边啊？咁啊，佢话呢间屋冇个英姑，佢话点会冇啊？我上次嚟同佢倾偈，佢话租俾我噶，跟住话我呢啲行楼都唔租俾人， 围村系咯。 我哋呢个位唔租俾人噶，咁啊，我哋呢度唔租俾人噶，租俾人嗰啲喺里边嗰啲先租俾人噶，出边呢两间唔租俾人噶。你几时听过边个人讲啊？我话唔系，佢真系真住同我讲。 系咯， 你讲笑嘛，四眼。佢话唔系啊，佢真系租俾我噶。跟住个人话，你讲嗰个阿婆点嘅样嘅先？咁佢话咪咁高高啦。有佢又记得佢有只金牙嘅 婆仔典型婆仔碌嘅， 即系搵嗰啲头箍咁箍住啦，整嗰啲咩？ 即系有个髻咁样， 有块布嗰啲咧，嗰啲客家婆嗰啲啲围头村嘅围头嗰啲阿婆冇兴整块布咁样，咁啊系咁嘅样。跟住嗰人望一望佢，跟住开只门啊，开咗个门纸俾佢，系咪呢个？ 喂，黑白相嗰张 系佢租俾你啊？ 哇！ 即刻揽埋行李走啦！ 吓到佢，即系呆咗，都唔知点算好啊！佢哋真系见到佢 5000多蚊，我听 佢系咪佢租俾你啊？佢系啊，就系佢啊！阿咩姑啊嘛，佢话你话佢会唔会租到俾你？你讲笑嘛先，唔好搵啲嘢玩啦、啊。跟住佢咪嗱嗱声攞翻啲嘢上翻车走，佢唔再同嗰人讲，佢太惊啦。 系， 但系佢嗰系。即系 肯定系佢嚟噶嘛， 系佢嚟噶嘛， 仲要对话咗一段时间噶咯。 佢仲问佢哋中意住，问佢中意租边层。 你要系咯，你要边层啊？咁啊，上中下。 原来三层都唔租俾人， 成栋都唔租， 成栋 呢两间都唔租，喺入边嗰啲先租。 系啊，同埋 黐线好变态。 同埋咧，嗰啲围村咧，好多时咧，村口嗰一两间咧，就系、是、如果有咩白事，都系揾嗰两间嚟做。 阿灵堂啊嘛。 嗯，唔系佢又唔算系灵堂，摆定喺度先，都可以做住先咯。 吓， 所以逢系围村唔好租村口噶啦，两间系啊。 即系拍定副官喺度咁样，跟住之后够钟啦，咁啊可能入入祠堂搞，入祠堂搞，即系嗰啲啊嘛。哇，俾我都唔 咩 咩 哦咩啊？哦， 仲喺度讨论紧个屎坑。 哦。 在我哋 Facebook 个 group chat 入边，个 chat room 入边，喺度好诶，啲、观众们好奋力咁样喺度讨论紧个屎坑，跟住讲讲下，突然间讲穿晒， 唔系佢唔系阿 Tony， 佢冇收到佢订噶，佢叫佢过两日搬入嚟， 倾好咗咯， 倾好咗叫佢搬嘢入，搬入嚟嘅， 倾好咗啲条款， 系啦，佢冇收过佢订嘅，但系佢又嗰次见过嗰阿婆之后黑咗成年咯。又成日无端端病又成咯， 我成日觉得咧，即系你啲运唔好时运低咧，你真系头头碰着黑噶、你所以你揾屋又唔会顺啦，揾工又唔会顺啦，真系衰到贴地啊，俾女飞啊，一俾就系飞啊，乜都衰成，揾间屋都揾得特别衰。 系、哦，佢唔系 你成日你最中意讲嗰句啦，咩啊？屋漏兼逢夜雨， 兼逢连夜雨，真系人衰行路打倒褪。 佢话 呢一节就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一阵翻嚟再讲。